好，翻嚟第二节啦。 系 好啦，嗱，第二节咧，我哋咧讲咧，讲翻咧少少咧，就系嗰个日本啊，嗰边咧嗰个情况啊。咁大家明白啦，其实依家咧东海嗰边咧，就即系日本咧，佢要防卫翻好多，例如话佢喺西南诸岛啊，或者甚至乎咧，佢哋日本本土防卫。咁啊，以日本嚟讲咧，假想敌嘅两个啦，一个咧就原本一路都谂嘅假想敌嘅中国啦， 系。 但系咧，依家新嘅敌人咧，其中一个就系北韩啦。咁所以咧就 suppose 佢防都防两边。如果大家记得我哋讲咧神盾，如果佢嚟紧都买陆基神盾咧，其实佢要装两个地方嘛，一个咧就要装喺西南，一个咧就装喺西北。咁咧两个都好明显噶啦，苗咧就 系 一个系苗大陆，一个咧就苗北韩噶啦。 仲俄罗斯嘅，不过俄罗斯对威胁就 威胁细好多啦， 实质威胁唔大啦。 系啦，因为以前佢个威胁就来自北海道，所以嗰阵时咧就摆重兵咧摆北海道嘅。 系 咁，今日佢大家明啦，嗰阵时中国空军都好弱吓， 我飞唔到过 去，完全你同我啲 F-15J 简直冇得打啦，系咪先？你嗰啲千咩啊？ 千七、千八啊？ 千六啊？强五啊，千七、啊、 强五飞唔到过去， 千八都死啦， 千八一都 你千八同 F-15J 争好远，争一代啊！其实千八仲系三代机， 千八一定千八二先，千八二系 千八二好咗好少少， 千八二系三代机，嘅千八一 哦，千八一就冇讲添啦， 即系同千七差唔多， 唔得 双引擎版千七 好啲。好啲，好啲，即系你以前讲咧，中国嗰阵时有个飞行员咧，咪就是、海南岛失事嗰阵时咧，嗰架应该仲系一系咪啊？未去到二， 你 讲唔知系咪二啦？ 你讲撞 1999几咧？ 撞 E P 3嗰次 系啊， 千八二，好似系千八二嚟， 都二嚟噶啦系嘛？ 好似千八 新咗噶啦， 系新啲噶。 嗰架嘢最叻就可以直线飞嘛，好快噶，两倍音速噶， 系啊， 唔差噶， 系啊， 飞得相当快噶，但系就直线咯， 直线 唔识转弯，小自强嚟。 嗰阵时想学呢个苏十五啊嘛，做拦截机啊嘛， 好难啊，你唔够灵活啊嘛。嗱咁啊，我哋又讲翻正题啦。咁咧，基本上咧，依家日本咧，佢哋有几个谂法啦。大家都知咧，我哋讲日本谂法，通常就系佢系要发展啲咩咧？发展一啲嘅防空嘢啦， 系 发展啲咩咧？就系、是、一啲喺个区域上面咧，系一个可以制止到对方嘅无论系弹道导弹攻击啦、巡航飞弹攻击啦、 拦截 甚至乎拦截嘅战机啦， 系 或者系反舰啦， 系 因为嚟紧嘅最紧要就系佢唔系反北韩啦，因为北韩冇乜嘢嘅。即系海军就好水嘅， 北韩水军 嚟嘅啫，唔系叫海军。 最劲嘅空军咪米格29咯，系咪？ 系啦，仲要系都唔知飞唔飞得， 系啦 咁耐啦，系咪？咁所以相对嚟讲，佢应该最惊就系大陆嘅航母舰。 系 咁，所以咧，如果 suppose 打咧，佢一定系打航母舰噶啦。 系 第二个就打05啦，或者02啲啦。 系 最后梗系打你嗰啲奶妈啦，打你奶妈你都死嘅其实。咁咧 suppose 依家日本咧嗰边咧佢就讲下， 仲有千二艘啊，而家仲有。 120万要对付嘅，所以佢哋都好多嘢要搞啊。于是咧，佢哋咧其实咧3月19号啊，佢哋咧日本防卫相啊，咁咧佢哋咧就个记者会上面讲咧，我哋政府咧初步决定要开发一个叫做远程巡弋飞弹，即系我哋成日讲嗰啲 cruise missile 啊。咁即系例如话，如果你喺俄罗斯就叫口径啦， 口径。 咁如果你讲喺美国就叫做战斧啦， 战斧 系啦 ，Tomahawk 啦。咁咧依家佢咧要改良咗佢咧，然之后咧就变成点咧？即系咧，佢个巡弋飞弹咧可以点咧？系可以空对舰嘅， 哦， 即系可以打舰， 即系好似鱼叉咁啊？ 类似啦，系啦。但你话佢本身佢哋自己有一只， 系 咪？即系日本仔 佢自己有一只噶，所以嗰阵时 F4 乜咁耐都唔肯停，即系唔肯退役咧，就因为佢自己有支巡航导弹，即系导弹 系 F4 carry 嘅， 系 F4 carry 嘅， 系 如果 F2 要得， 系 咁，所以咧佢因为。F2 就唔够 F4 远啊嘛， 系 嗰个行情，咁啊焗住 F4。 F4 重型机嚟噶嘛， 就唔退得，咁咪 F15 啊主要对空啊嘛，咁啊或者得 F4 可以做埋对地对舰， 系 咁啊所以 F4 死都唔肯退嘅咁解啦。 系咁依家咧最其实咧日本个尴尬地方咩？因为佢咧就自从二战之后咧，其实佢要做一个防守嘅策略咧，佢其实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就系其实佢所有嘢都唔可以超过300公里嘅。 系。 咁最大问题就系咩咧？就系佢依家咧嗰啲空对舰啊，即系我要喺空中要打击个舰咧，船舰咧嗰个射程就得200公里嘅啫。 哦， 咁你200公里远唔远咧？200公里咧 ，suppose 系比较近海嘛。 系。 咁所以咧，如果你打咧差唔多咧，人哋咧，首先咁讲，如果你要打辽宁号，你觉得啊冇讲辽宁号啦，我哋讲001A 啊，或者咧我哋阵间咧喺解放军环节会讲噶啦，就系嚟紧做个新航母舰啊。 系。 嗱，如果嚟紧嘅中国嘅新嘅航母舰，你觉得航母舰以呢个嘅 J15 嘅？嘅战斗个半径，嗱佢个战斗半径咧就大概系1500， 系 讲啫，咁但系其实你知佢有冇咁多嘛， 系， 咁我哋缩一缩，我当有600啦， 系， 其实都唔知有冇啊，600啦当，好早加入啦冇，600，咁如果佢理想佢有600距离，佢使唔使黐到好埋同你打咧？系唔使噶嘛， 系， 跟住 suppose 佢出航母舰嘅话咧，佢可能就喺黄海出啲嘅啫， 系， 就得噶咯，甚至喺大陆本土起飞都得噶， 系 就打你咯， 得噶，本土起飞都得， 唔使好远噶，唔使埋到去你嗰啲咩钓鱼台啊，唔使埋到鹿屿岛噶， 唔使噶，如果1020或1016嗰啲加到油工加到爆，都飞到日本噶。 系啊，其实连 J10 都唔使出啦，但我当你出啦， 系 咁，但系你都明个航母舰系唔会出到好近你噶嘛，俾你射咩系咪？咁所以你 suppose 得个200系咪好尴尬？ 系啊。 即系话二百咩意思呢，就是你要进入到呢个航空母舰嘅200公里射佢。 系， 但我想讲，你都唔会当人哋死噶嘛，人哋都有052D 啦，有055噶嘛， 系， 人哋都有防空力量噶嘛。 咁啊， 虽然我哋未测试过， 不过如果200公里啊，又唔拖唔水咯，即系200公里都勉勉强强咯。但系 问啊，你预咗有死嘅过唔先啦？ 系啊，即系你话佢咁啊，佢又未有呢个预警机嘅，大陆就舰载预警机系未有。 但系因为咁近咧，佢可以出空警2000啊， 系。 可以出空警500， 只系六， 使乜同你死过？ 喺东北起飞 啦。系啊，甚至乎佢嚟紧，依家佢做紧个空警600咧，其实就系做鹰眼嗰个工作嘅。但 系 未出啊，你等咗10年啦， 等咗十年， 十年到啦吓。你问我，我觉得即系当然佢话唔系会做紧喎，大佬，你要有实战功能啊嘛。 C919啊，实即系运，即系商用运作机都未出啦，系咪？ 商用就再耐啲，因为要稳阵啊嘛。即系你军机可以跌，哇！呢啲唔跌得噶， 系 咪？如果你跌，边人买啊？ 呢个所以佢仲要，你谂下，仲要将 C919又转咗好似 E7 咁样。 哇！冇谂啊，呢啲嘢 有排啊。 你个 C919，你唔该人哋买100架入面冇一架跌咗先啦。系你依家波音跌咗几多架？ 两架 就冇人要啦，印尼都唔要你，真系。印尼嗰个好话我唔要你啦，系咪？ 大佬几千张订单噶， 七等穷国都话唔要你啊，大佬系咪先？系几惨噶？哎，我哋要翻翻嚟啦。我翻翻嚟咧就讲咧，日本时报嗰边报道啊，其实佢 suppose 依家系想喺鹿儿岛嗰边啊，个县嗰边摆，同埋冲绳县嗰边咧就部署一啲嘅防空导弹。其实 suppose 佢哋应该摆 SM3 嘅， 系 或者外国者啦。咁因为 SM3 有个好处咧，机神盾啊。 共同研发啊， 标三共同研发系啦，咁所以就你知咁样就叫做威啲啦，系啦。咁而家咧应该咧整呢个咧都系日本有份研究嘅吓， 系。 咁咧就有个好处咧就可以射400， 哦。 咁射400就爽好多啦， 系。 因为你如果你射400嘅话咧就 double 咗， 系啊， 系嘛，咁可以就远少少咯，咁变咗就冇咁心理压力冇咁大啦，啲机师。 标三都远啲啊，始终啊。 系啊，咁当然啦，呢个咧就日本因为咧佢会再做咧一个叫做 JSM 嘅嘢， 系 咁咧嚟紧咧就可以摆落去咩咧？摆落 F-35A 嘅弹仓 啊！哦， 哇，呢个就相当 即系类似美国嘅拉什啊嘛， 类似啦，咁就相当恐怖啦。 即 系呢个有呢个最恐怖就系佢反舰噶， 系啊！ 即系咧，如果你话佢空对空有咩咁得人惊啫？系唔得人惊嘅，系反舰先得人惊。 即系几好喎，反舰同即系类似嘅，似之前我哋上年讲过呢个 F-18 啊，就装呢个 SM6 或者 F-3 嘅时可以反舰一样，我计埋差唔多咯， 系啊。但最正就是 SM3 你原本是地对空的嘛。而家你空中射其实那个距离是远一点。因为你地对空你要反地心吸力嘛。 起飞嘛。 反地心吸力嘛。 而 家唔使喎，是已经有初速再俾你去喎。顺咗好多喎。 哇，但 SM3 射程远啲㗎。 SM3 都几大碌㗎喎。摆弹仓佢缩细到好细先得喎。 唔系 F35A 就唔得。 系咯， 但系如果你摆 F18 喺出面外挂 嘅，系咯，但系 就问题啦。 但系日本嗰只佢系想， 佢嗰只系直头摆到落弹仓噶， 即系重新设计过噶咯， 设计噶，嗰只 JSM 系设计过噶， 哦，即系 系特别设计俾佢噶， 系 劲噶。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再讲啦。 佢自己做定系美国佬帮佢做啊？ 应该系有份量边度。 咁同呢个拉什即系 AGM-158C 有冇关系？ 有机会有啲技术系共用，但系我未有资料睇到。 O K， 咁见到样先至系。 系啦，呢个咧就真系要见到个样先讲到俾你听。 系啊， 系啦，好啦，跟住咧，另外咧，我哋要讲 F-35C 咧，嗱，近排咧，我应该我哋上个礼拜讲嘅啫， 系 就话系咪其实咧已经系 I O C 啊嘛， 系啊， 即系已经系有个初次战力啊嘛， 系。 但我你记得我应该上集有讲啦， 系 就有初次战力唔代表你即刻摆得落， 系 即刻战斗到，即叫做咩咧？初步俾个认证你合格啦，你上啦。咁我依家咧，你就应该摆上舰，随时升，随时降，然之后做演习啦。 系。 咁但系如果你记得我哋讲2021年就可以摆到卡尔文森号就随时飞啦。 系。 开始攻击人啦。 系。 好串咁啦吓。咁大陆就一定惊到死噶啦。你咪摆个卡尔文森号喺日本话衰我军港，哇！你唔敢喐啦。 系。 你仲敢出呢个嘅第一岛链？真系你做嗰啲 F-15 唔系 J-15 啊？ 系。 你一系就自己跌落海，一系你就俾我射，你自己谂啦吓，得唔得？咁咧，所以咧系有啲恐怖啦，但系。我哋讲到 F-35C， 你唔好以为系 perfect 无敌喎。 系， 而家咧就出咗数据啦。咁咧，而家咧 F-35C 嗰边咧，就你如果睇 National Interest 咧，佢嗰边咧就有讲嘅， 就话咧，依家咧就已经弹咗啲数据啦。咁咧啲数据咧 ，suppose 都系来自政府嘅， 系 啦。咁一个叫做 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 咁呢个咧就叫做 POGO 啊，简称。佢话咧 F35-3 个变种咧，依家咧嗰个妥善率咧，即系或者叫做咧任务全部任务嘅执行率都低。咩叫做全部任务执行率咧？就系、是、每架飞机都一定嘅任务噶嘛， 系 佢唔系净得一个单一任务噶嘛， 系 佢依家可唔可以执行实所有任务，或者系入面嘅任务面 100% 面你可以执行到几多个？嗱，依家咧个数字系好得人惊噶。原来咧佢讲 F35B 咧，而家个数字咧系几多咧？我睇睇啊 ，F35B 嘅数字咧系原本由23跌到 12.9。 哇！ 即系佢执行率系去到咁嘅啫。另外咧，如果系 F35C 嘅执行率几多咧？原本咧2016年10月嘅时候系 12% 嘅。 系。 你估依家跌到几多？ 几 percent 喎？个位数字喎。 答案系零啊。 零添啊！ 即系就唔得啊！ 我谂其实应该冇乜人帮佢试，因为机师未 ready， 我觉得应该系 一来啦，同埋我估咧，其实呢架嘢咧根本就唔系 F35 嚟噶， 系新嘅，唔同 的。即头喂，你个机翼嘅大啲， 三部唔同啊， 系咪？即系啲入面所有配件都唔同嘅，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咧 C 系最艰难嗰部嚟嘅， 系 最艰难。 但系我最最大期望咯， 系啊，但系 即系海权象征咯呢啲大佬。 哇，大佬你隐形喎、啊、喺海度，你幽灵嚟嘅，即系大家揾你唔到噶嘛。咁所以咧呢部嘢咧，其实我同 Alex 都觉得呢部嘢系劲嘢嚟嘅。好啦，而家问题系乜嘢咧？而家海军咧嗰边啊，或者冇讲海军啦，其实系三军都好啦，主要咧空军同海军啦，用飞机用得最多啦。佢哋话。而家合格率咧，佢哋 set 咗系 80%。 系， 哇，大佬你原本都得个 12.9 噶啦，而家仲要零，咁所以咧，其实 suppose 好大剂。 我咪要再用，要等佢司机再训得 操 下先。 但系其实可能都未必关机事，可能真系关部机事咧。 哇， 咁就大镬。但系咧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当然有人咧就 challenge 呢个嘅 Lockheed Martin。 系 之前咧，其实我都睇啲报道讲噶啦，有啲报道话咧 Lockheed Martin 嘈奸人命，就话哇冇搞错，你呢部机未搞掂，系咁叫人飞。你白水，你为咗赚钱乜都敢做，最惨就系咩咧？你唔系嘈奸你美国机师啲人命，你嗰啲南韩啊、日本啊、以色列嗰啲啲唔系人命嚟噶，啲挪威啊、嗰啲荷兰嗰啲都要飞噶嘛， 系 咪？咁调翻转咧，你系咁跌机，咪有两个国家系咁笑啦，后面系咪？咁大家知边两个国家啦？嗰两个国家恨不得你食快啲死啦，系咪？咁所以咧 ，suppose 啊，依家咧呢个情况咧系有啲尴尬。当然啦，我哋之前讲过 F35B 有个问题就系佢可能随时个寿命系得2100小时啦， 系 就变咗佢最快到2030几年就要退役啦。 咁啊，啲网友补充系最早个 block 啫， 最早个 block 系啦， 系咁咧就所以而家 suppose 咧计翻咧。如果佢已经有改善冇啲，但系佢哋话唔 guarantee 噶嘛， 系 而家唔 guarantee 改善到去到8000嘅，咁咧，但我哋会谂就系、是，大家唔好咁灰，就系、是、其实 F30 系属于一部咧不停改善嘅机嚟嘅， 系 佢个模组今次唔好啫，下一剂有机会下一个 block 系 block 5第五批次就搞掂噶咯，你估计唔到 嘅，好似而家玩紧啲赛车啦 ，Evolution 啦，三轮啲赛车咁啊，每个 Evolution 咧都有 Evolution 嘅 新嘢， 系 就一路加上系嘛。咁所以咧，依家咧最大问题咩咧？就系佢哋嗰个每个出个价次啊，佢哋话咧几样衰咧，佢话依家样衰价次咧就系 F35C 咧，佢随时咧只能够出到咧低到咧一日可以出到0.3架啫。 哇！ 咁大家明咩叫一日出到0.3架？即系3日先出咗一次啊。 系 应该差唔多4日先出到一次。 佢讲战舰喺个陆上起飞先。 唔系啊，佢意思系如果佢系 执行任务啊， 应该系战舰啦。 战舰 如果佢咁讲，战舰啊， 咁好多战舰都未 ready 嘅。 系啦，咁如果佢话讲 F15、F16 咧，其实佢哋咧就起码每日可以出动一次嘅。 系 A10 仲劲，可以出 1.4 次，咁相当劲。 A10 襟咬啲啊， 吓，同埋佢要求简单啲啊，系咪先？咁所以咧，依家 suppose 就系咩咧？就系喺中东嘅任务入面咧。F35 咧，嗰个出勤率系冇改善过，即系佢哋讲到，亦都讲到咧，就如果依家咧喺佢哋嘅两栖攻击舰， 系 有一架叫做 SS， 我成日唔知中文叫乜嘢嘢，佢又咪叫黄蜂号，唔知叫乜。SS 呢架舰咧有六架 F35B， 系 佢咧六架 F35B 咧，基本上咧就喺50几日入面咧就出动咗100次， 系 啦，咁咧就 suppose 即系佢依家咧佢话计翻条数下。大概咧就系、是、一日出1/3嘅批次啊，佢咁讲，其实唔好明佢啲。 即系卅两架到咯， 系啦。咁所以佢嘅意思就话咧，每3日出一架啦。总之佢意思系啦。咁所以就应该佢哋有条数，有个公式，我哋唔知佢咩嚟噶，去计翻。咁所以佢话咧，其实 Marine 咧依家咧系应该出得最多，因为打个塔利班，打个 ISIS 系啦。所以咧理论上咧就应该美国三军。入面咧就应该海军陆战队系知得最多， 数据最齐呢、這个军种。所以咧 ，suppose 依 F 三十五 C 嘅隐忧咧，就真系呢个咧，就得美国海军自知啦。我哋真系唔知啦。 咁啊，俾多啲时间佢再操下先啦。 俾多啲时间佢去 improve 翻件事咯，唯有系啦。咁啊，即系暂时吓都未知系可唔可以乐观嘅。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咧就系依家咧，美国空军咧接收咗升级版啦， 系 AC-130J 啦。大家如果有印象，我哋咧旧年都讲就 AC-130 咧，之前嗰个批次就叫做 H 啦， 系 咁依家都基本上都换噶啦， 系 咁咧就换系啦，就换咗做 AC 130J 啦，系啦。咁咧就佢哋讲咧呢个个名咧叫 Ghost Rider， 即系大家以前咪有叫幽灵骑士啊， 系 即系系咪尼古拉斯基制造嘅 Ghost Rider， 夜晚就会变鬼咁嘅弹噶嘛，打爆即系好劲噶嘛架嘢系嘛。咁依家咧 Defense Block 入面讲啊，其实依家佛罗里达州嗰边个基地吓叫做 Herbert 咧，嗰边咧就操作紧呢嚿嘢嘅。咁呢嚿嘢一更新咗咧，就有啲新嘅改进。 哇，绿色嘅系咪雷射武器嚟噶？ 诶、哎，你讲得好啊！呢架嘢咧，应该系会装雷射武器。 即系招招招噶咯， 有机会会装啊！你讲起咧，你讲起你知唔知咧？你讲起装呢啲嘢咧，嚟紧美国海军要装啊！ 系 喺嗰啲阿里巴巴级上面装雷射武器啊！ 系我哋反导弹啊！ 唔系冇咁劲，佢哋话系反咩咧？反嗰啲 无人机 啫， 系咩？ 系啦，冇咁劲。话导弹个招意要去到好犀利啊！ 哦， 咁啊，个味道咁劲嘅。迟啲有㗎啦。咁你如果大家要记得我哋讲个美国呢要个杜威号啦。咁杜威号呢就之前係试过装过嘅。咁但係佢就冇讲个数据出嚟冇公布㗎。咁讲返 C-130J 呢个啦，呢个 Alex 熟啲啦。咁呢个炮艇呢就火力支援相当强劲啦。即係有啲可以你见佢系咁射嗰啲。 通常有一支 20mm 嘅火神机炮啦。40mm 嘅连发嘅火炮啦。即系跟住仲有一支 105mm 嘅榴弹炮啦， 系哇好劲、啊！ 基本上任何步兵啊、轻型坦克都死硬噶啦。 系而家佢仲要有晒 sensor， 同埋最紧要就系有啲红外光电啊。 系 基本上咧，佢又有合成嘅孔径雷达啦。 系 佢描绘地图嗰啲系超级准啦。 哇， 系啦，佢仲有啲 即系唔使睇黑白 mon 噶咯， 唔使噶啦。仲有最恐怖就系佢有晒战术飞弹嘅。 系， 即系咩咧？有只叫 AGM-176A， 哦，即系射环导弹， 系啊，可以射出去，又有小直径炸弹掟落去啦， 系， 有支呢个 GBS 导航啦， 哦，有埋呢、這个即系叫咩 Polo 啊？ Polo 唔肯定有冇， 唔肯定有冇， 未必有。咁但系咧，你依家见到咧，佢哋咧全即系全火力咧咁样打法咧，已经唔系净系空中支援咁， 即系唔止除咗炮机炮之外，仲有呢、這 个弹添啊！ 即系炸弹精准嘅炸弹同埋 炸弹系啦，甚至乎 飞弹 系啦，咁所以咧就几好使噶呢架嘢都系啊，咁咧就沦陷白宫嗰时就呢架嘢啦。 嗰阵时其实呢架嘢喺嗰阵时越战嗰时候谂出嚟噶嘛，即系快速俾到步兵嘅火力支援啊嘛。 系，所以嗰阵时呢部嘢好用啦， 系啊， 相当成功啦。 系啊， 喺现代战术睇落就落后咗少少咯。 但系如果你对步兵支援嚟讲，喂，咁佢即系飞机飞咗几百公里，佢又重火力 系。 又快过直升机咁多， 系，同埋佢架机够大， 系啊， 佢入面装啲电子嘢啊，全部嗰啲 support 嘢系会强。 佢打唔系打完个目标走嘛，佢迂回咁搵目标嚟打嘛， 系啊， 呢个系最恐怖嘅地方啊！你除非你系有好强嘅防能力咯，但系如果嗱， 我觉得打啲九等穷国最正啊！呢 架咩？依架咧，如果你飞得高少少，你打咗可能飞到十公里以上咧，其实你普通肩托式啲武器就射唔到噶啦， 射唔到噶啦， 咁你一定要靠 SAM。 系， 咁如果你要用 SAM 打咧，咁可以，咁你如果你派得步兵过去话咧，就应该啲 SAM 俾空军 KO 晒噶啦 ，KO 咗噶啦， 咁啊剩翻，咁啊出六先出陆军嘅，我觉得就好稳阵嘅。咁啊到出陆军嘅时候，如果真系有啲啊，啲山贼啊、海盗啊匿埋咗， 识死即系 匿埋咗嗰啲咧，咁你就到时就飞架去盘旋，一见到目标啦， 系 啲步兵一指埋佢啦，我边点大概有人。有啲散踩喺度，我 K 咗佢，咁个飞机就会飞佢，砰砰砰砰砰， 系啦， 啱晒， 又有嗰啲炸弹， 系啦， 又快脆啊，所以咧就呢架嘢炮艇咧，依家变咗咧就更加威力强啦。咁呢架嘢我就谂咧，俄罗斯好似冇呢架嘢， 冇， 未中国都冇， 冇， 咁呢架嘢变咗就好美国特色啦， 系啊， 好乜傻 嗰阵时咧，佢已经癫到系用部 B-25 轰炸机咧，即系个中型轰炸机二次大战嘅时候咧，已经加支105火炮类咧，就当呢个空中嘅攻击机咁用噶啦， 咁啊，开由嗰阵时开始啦，咁啊之后仲嗰啲寒战啊、越战时都有啲，都未到 C 130之前啲C 119啊，咁喺个甲，即系喺个货仓里面加支炮咁样向地打都有噶啦， 系。 咁啊，而家慢慢发展到嚟 A C 130个吨位更加大啊，咁咪继续用 A C 130去发展咯。 嗯，系 ，OK， 好，咁我哋有呢节嚟呢度先啊。